98.2兆赫 ，AM 927千赫，连接未来，生而不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正力开播。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展现不同自我，创造个性音乐。这里是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15期。大家好，我是张亮。 嗨，大家好，我是小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是针对大学生所设立的原创音乐人才的培养平台，为了更好地挖掘高校的音乐人才，坚持原创青春的音乐理念，以及给更多年轻人机会的这样一个榜单。所以也是希望广大的学生朋友们在听到我们节目之后，真的要积极地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没错，那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收听节目还有我们互动留言的方式。微信公众平台的用户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这10个字，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了。那新浪微博呢，欢迎大家直接搜索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话题，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不定期推送的各种抢票福利和原创音乐人采访的独家花絮等等。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选择在多听 FM、 百度乐播、喜马拉雅、荔枝 FM 以及 YouTing Radio 的手机客户端下载收听到你错过的精彩节目。 那这期为小伙伴们准备的互动礼品呢，是爱奇艺视频网站1个月的会员资格电子券，只要小伙伴们关注我们并留言，就会有机会获得了，能省不少钱哟。 真的，1个月，整整1个月的时间。 对，那所以呢，也是希望小伙伴们踊跃把自己的原创作品邮件捆绑发送到邮箱原创榜 at 北大 music.com 这个邮箱当中来，非常期待大家优秀的原创作品。 好了，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第15期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歌曲揭晓的时间了。马上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期的第10名到第6名的排名结果吧。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Ten。 郑一帆青春啊新歌上榜。 熊潇相守在身边新歌上榜。 因为一起走过那流着泪的辛苦，灌溉多少个孤独，我会全心全意实现相守在身边。 长堤北线677乐队，海水是一台永动机，上升2位。 因为我的一生是一场梦。